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正在直播台上调试我的耳机，然后此时耳机里面听不到我自己声音，内心很忐忑的原因。 你怎么想那么多的 title， 简直比我还要长。而我是杀马特本特泽华。 那发型为什么？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吹风，然后全靠自然风，又骑着自行车，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你知道，你今天的这个穿搭就觉得很随意，就根本不像我们这样的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在红色的T 恤里面还隐约露出了宝蓝色的衣服， 我的肩带是不是很性感嘞？ 欢迎各位来看一看我们在直播台上我们两个的差异哈。如果你想看笑话的话，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 可问题是你也并没有精致到哪里去啊，你自己看一眼自己的镜头。 我不够精致吗？ 要不要补个妆先？ 啊，真的这么惨吗？你咱俩，我从来都不化妆的呀。 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嘉宾面前，可能会显得更加的 哦。你先让我把这个收看方式说完，这样大家就可以来就是捡乐了嘛。 好， 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的show girl王楠，98年生的小妹妹，欢迎王楠。 Hello， 我刚才因为她不是第一次来上节目了嘛，然后刚才上直播之前，我为什么擦了一下眼睛，是因为想哭。我又问了她一下，我说你是哪年生的，然后小妹妹说98年。 嗯。 说完以后他还怕我听不懂，然后还强调了一下这是98年出生的。我说嗯，我知道。 现在你不是天天在追延禧攻略吗？ 所 以延禧攻略当中的妃子们其实挺介意那些年轻的小秀女们进宫的。 当然所有的女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以后都会莫名的生出这样的想法，就是以前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就觉得那些老女人怎么这么讨厌， 不知不觉间自己也成了老女人。然后作为这个潮流梦工厂的宁馨儿， 我吗？ 你最近说话调门也很像，看到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秀女怎么样，是不是要给她一些教训？ 王楠，你去宫外跪着，给本宫跪着。 也不要在宫外了，只是搁在摄像机面前吧。 好好，开玩笑。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很久没有来现场大换装了嘛，然后今天请来这么肤白貌美的妹妹呢，就是要过来跟我们来展示更多的穿搭的方式的。 嗯， 我们今天要聊的依然跟白 T 相关，可能有我们的忠实的听友或者网友觉得说，你们白 T 说了很多期了，为什么还要再说？首先是因为温度还是居高不下， 是 白 T 依然很实用。其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夏天即将要过去了，很多人想要抓住夏天的尾巴，但是呢，衣橱里的夏装其实已经不够你去翻新了。 嗯， 就比方说你之前真的衣服的储存量可以多到我保证不重样。 嗯， 但你现在可能很难再拿出新鲜货色了。然后你如果再去买新的，你就会觉得很不值当，因为穿不了多久就要到下一季了。 王楠，我们好羡慕他呀，他的夏天衣服都可以穿到不重样。 我说的是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朋友们，很多会有这样的朋友们，你现在去买新的也不太适合。 现在很多短袖在打折，哎。 是在打折，但是你穿不了多久， 这个、 就要换季了。然后你到明年再拿出来穿，你就会不喜欢。 嗯， 是的。 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在你的衣柜里面依然可以翻出那些白 T。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夏天的尾巴，秋天即将要开始的时候，白 T 怎么穿搭可以轻松的赢很大，依然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内容。 是， 嗯，很实用。然后也非常的省钱，所以不要走开，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新浪微博关注，啊不对，微信公众平台是关爱青年计划， 新浪微博是活力酒吧。首先接着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你要说啥？ 你的这件白 T 很好看嘞、 哎，已经看了很多次了呀。潮流风向标，来看看资讯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这条我觉得应该交给泽华 啊， 因为这条资讯的主人公是他的女神本身。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呀。 嗯哼， 上周四的时候，很多人的朋友圈当中都有发一位女神她为某一个杂志拍的这个封面照、 嗯、 这位女神呢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本尊了。 你为什么就只记得她那一个代表作？ 因为我这印象最深嘛，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但是那个时候《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的巩俐还不像现在这样是女皇的气质， 但是她 越发的， 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即便是素颜，她也是非常有气场的 啊？当然，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嗯，在这个杂志当中呢，获得了这个吃瓜群众们的一致好评啊。当时是一共是九张封面吧， 对， 然后呢也是九月刊，九月刊对于这个时尚杂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上次也有科普过这个事情， 对， 基本上九月份是时尚界的每一年的刚开始的第一期， 是， 所以基本上广告收入会占到全年的将近一半的广告收入，所以大家都会很注重九月刊的封面由谁来拍。我们先来大致的浏览一下这九张封面图。 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哪一张？ 我觉得就如果就是视角所视的话，可能我会把目光先停留在最中间，但是你然后就会目光非常的忙乱，你就每一张你都想仔细的看看细节。 我第一次抓到我的是那个图八那一张，黑白的，然后那个戴帽子的、 哦、戴了一个这个帽子、嗯、 对，其实非常简单的一张图片，但是那个神情啊还有他的那个气场抓得非常的到位。 是，所以这九张图片呢，我们当时在朋友圈里面被刷屏了之后，也在想说为什么人家剪了齐刘海就可以变成如此霸气。 嗯， 这一般你看王楠、嗯、像你这样可爱的女生可能会剪一个齐刘海，或者像我这样的女生呢，然后想让自己减龄， 对，很减龄这样， 然后套的白眼也会想要去尝试齐刘海、哦、但是齐刘海很难打理，这是首先。 嗯， 其次那大家想来就是齐刘海就是一个就是装嫩神器吧。 我觉得啊，因为咱们两个人是作为老人代表，非常喜欢 老人代表， 而且咱们对巩俐其实有情节在的。王楠毕竟是九八年的小妹妹嘛，你看到巩俐这组图片， 你知道巩俐是谁吗？ 啊，知道知道， 你真的确认知道？ 对，这个知道。 嗯哼，那你能说出她一些代表作吗？ 除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她给你翻了个白眼。 没有怎么看过，就知道就是很女神。对， 九月刊这期封面这个九宫格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喜欢吗？ 对，就很喜欢，就是因为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它上面就是推的这个巩俐说剪了齐刘海，然后说虽然就是不老女神嘛，然后对。 巩俐听到这段应该很生气吧？ 不，我觉得因为 女生是不是到一定阶段以后自己就承认，开始说听到不老女神四个字是开心的了。 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所以我不能够揣摩别人的心思。 你说的对。 好，我们来说这组图片哈，其实拍摄的背后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 是， 据可靠线人透露说，为了拍这组照片，他们首先是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说服巩俐。 对， 因为其实现在巩俐出现的频次很少很低，她不轻易出现，而且呢他本人也不是一个经常会拍杂志的人。 巩俐说他基本不怎么拍时尚杂志，如果拍的话一定跟作品有关。 对，是这样的， 这一次也是正好跟影片有关。 对，这次是因为他出演了一个电影叫《兰心大剧院》，刚刚杀青、嗯、里面演的呢是一个女明星加女特务，所以这一次给家人拍这个封面图呢，他就要求说这一组大片里面一定要加入戏里的复古元素。 对， 这是他对摄影师提出的要求， 还要符合那个戏中这个特工角色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对，于是呢那大家就开始给他设计一些服装。 嗯 嗯，据说他的这个齐刘海是接上去的，不是他自己真的剪的齐刘海 哦， 是比如发片或者怎么样 哦， 因为戏里面的形象是有齐刘海的，所以他同意在这组大片当中是使用齐刘海的 哦。 这是一个 点。 对，不仅如此呢，现任还说说巩俐是那种不愿意重复的人，他希望每次拍大片都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 很难，首先要给人新意。 对， 但是 每个人气质大概就那几类嘛。 对，但摄影师听到以后很激动啊，说哇，我可以挖掘出巩俐不一样的地方，就很开心。但是巩俐又说了，不能总是白衬衣，一定要有新意。其次，在新意的同时，要让人一眼看出就是我巩俐本人。 对 对，就必须得是我。于是最后呢，就 找到他一些平时拍时尚杂志喜欢的一些特定的，比如说蕾丝。 对，找一些元素。 对，他很喜欢穿蕾丝，然后还有这个黑色、 黑白搭，就是很经典的 style。 对， 而且像蕾丝这种元素，一般如果穿不好的话，就会显俗气。但是巩俐在很多的 为什么要看着王楠？ 嗯，我这不是在聊天吗？ 师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意思啦，彼此懂就好。 但是巩俐自己在红毯各种造型当中是很喜欢使用蕾丝这个元素的，于是他们给他定了一个这个拍片的主题，叫做自然回归生活。但是其实反正因为我不是摄影师，我看到这个主题，如果是让我写命题作文的话，我都不知道从何下笔，更别说是用镜头来表现，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来展现。 而且其实从成品来看的话，并不是非常的生活化，毕竟在日常大街上走路的话，很少会有人把自己穿成那个样子。不过它定位是女明星嘛。 对，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选取的那些街景是真正的 真实的 生活的场景。 是， 而且据说巩俐自己本人，她对于时尚的元素还是挺关注的。 嗯哼， 据说有一次就是 Balenciaga 的那个店员非常激动地说你知道吗，刚才巩俐来逛我们的店了。因为 Balenciaga 在时尚圈当中是出了名的偏街头范儿。他的时尚元素会更加大胆和前卫一些，就他自己本身生活当中的私服可能也是会去尝试不同元素的。 我觉得这组采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现在很多女明星每天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嘛，通常拍一个时尚杂志说是给你八个小时就是给八个小时， 对， 然后当天到了以后就赶紧拍，拍完以后八个小时我准时收工。而巩俐是提前一个月就到拍摄现场， 对， 这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去准备自己的自身的一个状态。 对，他住到那个酒店里面之后呢，就开始先运动，保持自己的睡眠，各种的准备 皮肤状态， 对，就开始做起来了。那至于这九张图片，我们可以稍微先浏览一下，这是一张比较经典的一张封面图，穿着皮草的元素，就是整个他的眼神里面，其实五官并没有完全的展露出来，但是你觉得眼神里面全都是戏。 而且是有故事的人。 对，这套皮草我们找到了原型，是 Lacy Givenchy 的，2018年的一款，它穿起来和这个秀场上的模特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穿起来就是他的衣服。 对，拍摄地点最终选在哪儿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选了好几个拍摄地，首先是去到了，我看看啊。应该是在法国， 有一组是在法国，然后 一 个房顶上， 对，第一个场景是在巴黎的荣军院的楼顶。 哎， 据说这是一个不轻易出租的场地。 然后当时一说这个杂志请的是谁，巩俐 ，OK， 没问题 ，No problem， 简直啊！这是那个房顶本顶， 对，房顶本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系统现在，哎，好了，这样可以看到全部了，就是巴黎的那个拍摄场地。 请问这样的一个场地，我们任何人去拍是不是都很漂亮，都是大片？ 应该是这样吧，会很好看，会比你平时好看。但是首先这个场地荣军院楼顶不会轻易的出租给你 啊。一听完都烦呼 OK。 但据说是巩俐以后他们就专门闭馆了一天来给他拍。 是的， 那天场地给杂志提供了20个选择，然后也是巩俐从中挑出来的一些。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楼里面没有电梯，所以拍摄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加上巩俐是爬楼梯上去的，整个爬楼梯。 据说巩俐的身体非常好， 非常棒，就是其他工作人员都跟跑了马拉松一样，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巩俐自己呢非常轻松，还完全不带歇一下，直接到了房顶以后就开始开 跑。儿时有一段广告，什么自从吃了什么什么一腰不酸腿不痛一口气可以上五楼了。 对，这根本不是五楼的问题。 哎， 再加上拍摄那一天其实是温度达到将近40度，因为今年夏天全球都很热嘛， 是 又是世界杯期间，楼下据说全是汽车在按喇叭，就球迷们很兴奋。巩俐当时是穿着大皮草在这个场景上拍摄的，你们可想那个工作状态。 我没有穿过皮草，男生没穿过皮草，皮草是特别热是吗？ 皮草特别保暖，这事儿应该问东北的朋友们，因为他们那儿需要皮草，是真的很保暖， 是像羽绒服一样的那种温度吗？ 跟羽绒服完全不是同日而语的，羽绒服不行， 羽绒服都没有皮草暖和， 就真的得皮草。 我的天哪！ 就在北京现在的冬天，你基本上到最冷的时候，你里面穿一个短袖，外面穿一个皮草就够了。 那可想在夏天那么热的天， 感受不到那个寒冷。 王楠穿过， 是不是？ 穿过我妈妈的。 这是在40度情况下穿皮草拍， 那是可能会中暑的， 很有可能。 嗯， 但是你看他的妆容到整个脸上的表情，完全没有感受到。这张照片是有摄影师在同步的镜头当中的，你看摄影师穿的是短袖，然后他穿的是这么厚的皮草。 对， 如果没有这样一张照片的话，可能很难印证到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拍摄这组照片， 神情完全感觉不到有热的气息在。 据说这个场景从早上8点一直拍到了凌晨2点， 嗯， 就是合同只签了8个小时呢，就超负荷运作。后来到了杜洛利花园的场景是当天临时加的，所以没有什么安保，然后光线呢，就灯光什么都是用的自然光，因为没有什么外加的灯光，临时加的嘛。就在这样的场景下，它依然可以拍出大片。在这组照片里面的这几张照片都是在杜乐花园拍的， 这是那天进入到状态了。 对， 巩俐说她拍大片也像演戏一样，进入到一个角色的感觉当中去，后来就是直接加了这一组。 你看这张就真的很像戏里面的女特务的感觉， 那个眼神啊，真的是。 就在这张， 你们俩要不要模仿一下？ 好啊好啊，就这张吗？ 对， 那你要拿手机给我们拍一下吗？ 好呀好呀， 拍下来才可以证明演得像不像啊。王楠你年轻，你先呢。 好，我看不太清那个图片。 来来来来， 谢谢你先来。 这怎么有一种那个宁心儿跟那个纳兰 纳兰纯雪 对对之间的关系？ 那我先来，就我先来咯。那现在我们要直播间的两个女生要开始来 copy 巩俐的这张图片了。天， 真的是很大的胆子， 太大胆了， 梁静茹都不会给你这样的勇气。 要开始 copy 了吗？你不能把我拍得太挫哟。 好，我不会用人像的。 是原制吗？ 快点，你在拍吗？ 来， 王楠帮我们解说一下，以防控场。 啊，其实这个师哥是在录像吗？ 他笑话我了，没有看一眼。 你不要，你直接给大家看，这样才比较真实。来，王楠同学。 哎呀，这个表情好。 你知道样子吗？你可以来这边再看一眼。 感觉很冷酷的那种。 你可以来现场看一眼，对。以防 过去看一眼。 对，你过来。 走过来，以防到时候你表现不好，你怪自己没看清。 对。给你放大，非常大，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一下哈。 对。 然后你身边要如果没有摄影师，可以拿镜子自己摆一下。 自己在镜子里面的感觉，总是觉得自己是很美的，但是如果同样的动作拍下来的话，觉得很难看。 看明白了没？ 看明白了。 来吧。 像我们98年生的小妹妹是在模仿巩俐的这张大片的表情，很期待呈现。 模仿？ 就只要神似就可以了。 我要笑场了，师哥。 再来一次。 师哥给了你很多次机会耶，我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好， 师哥拍完之后就笑了， 我就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了。 我可以直接那个 AirDrop 上去。 对， AirDrop 给我。 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拒绝。 我们先来说这张图片吧。这张图片的拍摄背景是在游乐场，说当时因为所有的店家都在工作嘛。哎，现在变成你的手机了， 要直接对比吗？ OK， 可以直接对比。 真的吗？ 先看一下巩俐的原图。 巩俐原图不在我手机上、啊、 好，那我们先看年轻的小妹妹。 哎呀， 我觉得是你拍的不好，还是因为光线和角度的问题。 但是你看您的眼神、 嗯、 跟那个霸气的感觉还是有的、嗯、 那你接下来要 现在远一点呢？ 要diss我了吗？这样把他嘴拍歪了， 他故意这样子的。 哦， 你不懂98年的世界。 对不起对不起。 你看自己绷不住了吧？ 太好笑了呀，太好笑了，你为什么把我拍成这个样子？ 这是你真实的模样啊。 好了，不要再放大了，你走开。 来吧，给大家看一下巩俐的原图，大家可能忘记原图长什么样。 洗一下眼睛，洗一下眼睛，用巩俐原图洗一下眼睛。 所以你看这种大片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拍得出来的。 是当然，对。 嗯。 好，原图送上，大家不要被我们吓着。 当然妆容也是很大的原因啊。 嗯，当然是。说其实有张照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人群都是真实的群众嘛， 嗯， 所以正好在街边走过了一个当地的巩俐的小粉丝，就是旁边这个小男孩在用仰慕的眼神看着他，于是这张大片就拍出来了。 好在是在国外，如果是国内的话，大家应该都在围着各种拍， 拿手机 手拍， 各种直播。 对 对， 对，总之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磨合当中，这样的一组大片就拍摄出来了。这还不是全部哦。 对， 等到全部都拍完收工之后，您到了凌晨嘛， 嗯， 回到酒店，巩俐坚持说一定要自己选片子，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自己还处在这个拍片的角色当中， 对， 所以这个时候做的选择是最准确和最正确的，一定是最准的。然后事后呢，据说要给那些图片配文字吗？ 嗯， 巩俐是一个不使用电子邮件的人，也不用手机微信来传，而是坚持 视力一定很好， 要把它打印出来，自己一个一个字亲自的去改。你们想看一下巩俐自己手改的手稿吗？ 字写的很好，可以说比我的字好多了。 那他当然比你字好，很容易。 来吧，看一下。 看红色的部分是它圈出来然后改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细节哈。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原来说的是这句话写的是没有创作力的时候演不好，如果马不停蹄的一部接一部拍戏，演员就没有时间去感受生活，就会麻木。巩俐自己亲笔把就会麻木这四个字改成了 太绝对化了， 会失去演员的敏感度和锐利。 哎， 说话非常的精准。以及下一张改的地方是他形容自己在朋友圈中的角色是聆听者，这个地方他把朋友圈中的圈改成了朋友，就是在他看来没有朋友圈这个概念，因为他是一个不爱使用手机不爱使用电子邮件的人。以及在最后说这是在职业之外电影对巩俐的生活馈赠，他自己还另外加了一句话叫做生命短暂，时间就是我们的运气。 说得真好。 哎呀，突然觉得是一个就是修炼成仙的一个人物， 可能真的得是上了年纪以后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女神？ 不是98年的小妹妹就不会说生命短暂，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我们就觉得很有感悟啊，生命短暂， 对对对， 时间是给我们的运气， 真的是很宝贵。 好了，潮流风向标，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资讯呢，来自上周《家人》九月刊的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九月刊的这一期的《家人》，可能会一上架就会一抢而空。所以各位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聊到在资讯当中聊到现在最火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了。 嗯， 说到剧中的一些小细节，今天也要跟大家讲到他们主角当中佩戴的一些饰品到底有多火，火到让皇后啊、各路人马、各种主角都一起来撞衫，一起来撞款。应该是富察皇后前段时间刚刚下线吧，王楠有在追这部戏吗？ 嗯，有在追。 追到第几集了？ 追到第30多集应该是。 哇，那你是最快的，这种三更当中最快。 你刚刚看到高贵妃下线是不是？ 啊，已经下线了。 皇后还没有 下线？还没有。对， 那他 但是 我进度差不 多。对，但是我就是刷微博，然后已经把后面好多那个小视频看到了。嗯， 对，因为皇后下线的这个事情，所以好多人都哀嚎说我不想再追了。 哦，他是会能剧透的人，我很介意剧透这个事儿。 我不介意。 昨天我妈做饭的时候一直在放，我就很生气，我直接给她按暂停，不要影响我看，这样会我就没有再不会有那种热情往下追下去了。 你们九月份生的人真的是非常， 就像皇上一样。 皇上也是九月份生人吗？ 啊，并没有，并没有，跟他那种口是心非的感觉还有点相像。 吓死我了！我们来说说主角当中戴的头饰吧，因为这一次这部戏当中，于正带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完全抛弃了之前的粗制滥造的感觉， 嗯， 真的细节上面做得很精致。然后主角头上戴的这些所谓的绒花，然后网友戏称说是多肉的东西，其实是专门的南京请绒花传承人定制的。 哇哦！ 因为数量很少，价格很贵，所以只有几个主角能戴，其中就属皇后戴的最多。魏璎珞头上戴的这也是，皇后戴的次数是最多，款式也是最多样的。 嗯哼。 然后像高贵妃头上戴的这种珍贵的珠宝，也不是特例。其中呢，高贵妃最爱戴的是点翠，点翠是个什么东西？是先用黄金或者是鎏金的金属做底座，再把翠鸟的羽毛镶上去。而且有一个小 tips， 这个羽毛一定要活拔的，据说是。 妈呀， 听起来很残忍，对不对？ 对。 但是在清朝，点翠就是贵族最爱的珠宝之一。 确实好看啊，从这个效果上来看。 对。其中还有一个配饰的点也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一点，就是在纳兰纯雪刚刚选秀的时候就讲到的一耳三钱 啊 这个事情，这是历史上是可以考证到的。 嗯， 也顺便给观众科普了一下，剧中其他人物不管是妃嫔还是宫女，只要是进宫了以后都是一耳三钱，不同身份的人戴的这个耳环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是一定。 对，左边三串，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左边三串，左边这个图是皇后戴的，全都镶满了各种珠宝。那右边是魏璎珞在当绣房宫女的时候，一看就不一样，只有一串是戴一些小珠宝的，这就是差距。 但是之后，先看之前吧，他进宫之前说自己就刚进宫的时候说自己脾气暴不好惹的时候还不守规矩，只带了一个。 嗯， 等培训完之后就变成右边那个，老老实实带了三个， 后面两个是那个环儿， 环儿还没有珠宝配、 嗯、是。 但是很多人问说，那岂不是这些女演员们为了演戏每个人都要打六个？ 对对对，我当时就看的时候我就这样想。对， 你真的是这么认为？ 对，然后我还就是特别就关注，比如说照到他那个耳饰的时候我就关注他那个是不是耳夹。 结果真的是耳夹。一说耳夹你们没有玩过吗？我们小时候玩过。 嗯，玩过。 就是那会儿上大学之前不让打耳洞的时候、 嗯、 就很想去模仿大人戴耳环， 对对对， 但是又想带出那种很逼真的效果，于是就买这种，其实它也是加上去，但是它会前后有一个就是呼应的地方、 嗯、 就显得很真， 戴久了 戴久了会很疼。 嗯， 所有的耳夹戴久了都会很疼，尤其是你已经有耳洞的人，如果再戴耳夹的话会超级疼。还有重大场合的时候，每一个妃子脖子上都会人手一个金 choker， 就是这个其实叫领约、 哦、 领子的领， 约 定的约，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 choker 的概念了、啊，但它没 有 勒得那么紧， 对，有点类似。 嗯， 里约的后面是有一个开口的，我们刚才看到了，中间呢就可以穿各种珠宝，位分不同的人放的珠宝是不一样的。 嗯， 皇后当然是最高级的，她的领约是最纷繁复杂的，是黄金配玉石和红珊瑚，一看就非常的尊贵。而，哎，对不起，而后来晋升了妃位的贵妃位置的贤妃本人，在剧照当中也有带到非常雍容华贵的领约。 这个时候是贵妃位还是皇后位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看到变成贤贵妃了。 对，现在是贤贵妃， 好像还没有这么， 后来还要变成皇后。 对，应该这是皇后的妆容。 对 对对， 厉害了。 嗯哼，好吧，我们在节目的第一个时段资讯当中跟各位科普了一些戏当中的小细节，然后不知道等这部戏播完了之后大街上会不会出现很多也去学习一耳三钱以及这个就像领约的这种抽客的这种风潮会不会兴起，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拭目以待一下。 现在有另外一部古装剧同时上线了， 什么？ 那个闫妮妮和那个陈坤主演的， 叫什么？ 什么圣长歌？ 没有看， 感觉听上去像是唐代， 好像 是 杨贵妃那样的事儿， 对 对, 对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也在期待《如懿传》，因为《如懿传》演的是贤贵妃、 嗯、 当上皇后以后的另外一种就是角度来拍摄。 哦、啊， 但现在这部戏迟迟没有上线。 是， 嗯，《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要说白 T 如何穿搭。在资讯过后呢，我们稍后就会进入到正式的节目穿搭环节，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四，一起改变，我们会有现场换装的环节。我是袁一， 我是狮子头本头泽华，不是吃的那个狮子头啊、哦， 是长得很像谢逊的那种狮子头。 可能由于我今天太暗淡了，你看视频当中我这边都是暗淡的，你是充满着光彩的。 没关系，给你特写的时候还好了。 OK， 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收割王楠。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说在夏天的尾巴上，怎么再次去利用一下白 T， 然后把它搭出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不给他镜头，看一下表演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单品。 哎， 光这么看一个全景镜头，你们可能还 get 不到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说。 感觉有裙子。 对，其实就是夏天穿一个白 T， 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穿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一种穿法。 对， 又简单，然后又不会出错。一般人可能白 T 也就是配个牛仔裤，没什么问题，但是不够时髦。 这样还不时髦？ 就是很简单嘛。 嗯，清新的感觉。 至少这么穿的人，像图片上这么穿，知道把衣角塞到裤管、裤腰里面，没有全部塞进去，塞出一个褶来，或者打一个结，露出小蛮腰的这种，已经算是就是中等级别的就是高手了。 啊、 嗯！但是还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你在服装上有穿搭的概念，或者再时髦一点的，也许会像图片上的宋茜以及另外一位外模一样，搭上一个现在很流行的田径裤，叫慢跑裤。 嗯， 但是记住，如果你这么搭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阔腿的，旁边还侧边有开叉的裤子的时候，不要再配小白鞋嘛。 啊， 一定要配尖头的带点跟的鞋子， 这样显腿长一点。 这样是有一种混搭的效果。 嗯， 对。 这裤子是不是也不能是那种正常的裤子，腰线得往上提吧？ 对，你如果能够往上提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放心，这种田径裤也好，慢跑裤也好，没有低腰的， 嗯， 基本上都是中腰及中腰以上的。但是依然还是觉得不太够，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把白 T 穿出新的花样，总结一下大致是几种分类。第一，白 T 配流苏裙。 嗯。 第二，白 T 配蓬蓬裙。 嗯。 第三，白 T 配背带裤。 嗯。 第四， 我很喜欢这样搭。 第四，白 T 配吊带，就是吊带外穿的方式，或者也可以叫做 bra 外穿都可以，看你选择什么样的外穿的款式。 今年很流行这样穿搭， 非常流行。 嗯， 我们一件一件来吧。王楠今天身上穿的是白 T， 我身上穿的也是白 T， 一会儿我们两个会轮番来做一个示范。王楠，你现在可以先去表演区，让我看一下你此时此刻身上的穿搭的方式。 你们两个今天都可以展示一下，因为都是一样的白 T， 但搭配方式不一样。王楠应该穿的是日常就会这样穿的吧？ 对。王楠今天这身穿搭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安全，然后不会出错，但是不太时髦，但是很清新的穿法。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看起来非常的清新，而说到时髦感完全没有。 不会，我觉得它其实是 有时髦感。给一个特写吧。 时髦感在于它这个小短裙的纽扣的这个细节，因为同样是、 哦、细节哈， 同样是牛仔小短裙，款式的一些细节差异其实差别也很大。 嗯， 他选择这种纽扣款的，就会复古中带一些时髦。 但是因为年轻，这样穿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青春， 非常好看。对对对。哎，那首先我想要让王楠，这样吧，让你来挑吧。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穿搭方式当中，你最希望让王楠尝试哪一种？白 T 配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很少会尝试搭那个吊带。 你现在就想看吊带吗？ 对。 哇哦，真的是。那我走过去来帮他配一些单品了。好，现在 哇，你这身太漂亮了呀。 我其实今天穿的也是就是今年才开始走红的白 T 配慢跑裤或者田径裤，但因为我这个人真的不太会穿高跟鞋，所以我穿了一个跟并不是很高的，接近于 都已经那么高了，你还要多高？ 这只有3厘米、 哦、 这个跟只有3厘米，对，就是非常稳的一种跟。如果你是一个会穿高跟鞋的女生的话，完全就可以穿的更加的跟再高一些，然后尖头鞋可能会更好。但像这种 one line 的这种凉鞋其实也是适合搭这种慢跑裤的。 你们俩在一起看一下那个直播画面，真的很像宁馨儿和纳兰春雪。 为什么？ 哎，做得好，做得好！ 我可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本宫。 接下来我们就让纳兰春雪一步一步的变坏。第一步从穿这个吊带开始。 泽华说要让他尝试白 T 配吊带，我这边呢准备了一个吊带。这个吊带其实很妙，女生们应该对于这样的款式并不会太陌生。 这不是睡衣吗？ 你看，男生第一眼见到这样的衣服就会觉得这不就是睡衣吗？它确实是个睡衣，但是今年就可以拿来当外搭穿。就是在挑这种吊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丝质的材质，因为它的光泽度和垂顺感会更好。然后是这种细肩带的，领口呢还会有一些蕾丝的细节。那我会建议这样的黑吊带如果搭它这件白 T 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它胸前的这个红色的 slogan 会露出来， 是， 这是要避免的，避免胸口有些图案会从吊带的里面露出来。但我更建议在这样的细吊带的里面搭的白 T 不要穿太过简单的白 T， 你可以选一个这种露肩的平肩的款式 啊。 现在可能镜头的光线太亮，所以看不太清我这件手上的白 T 是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它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我花79块钱买的，放在我衣橱里面放了3年我都舍不得扔的一件非常百搭的单品。 这件白 T 就可能是他衣柜当中最便宜的，他说过很多很多次，展示过很多次， 我展示过很多次，因为这件白 T 真的是太好搭了。 Uh-huh. 我们现在就让王楠去卫生间换一下，来看一看我所说的平肩的白 T 搭上这种细吊带的外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好吗？好，王楠卫生间有请，我们要等等他的这个穿搭的效果。我们同时也可以来看一下明星的穿搭当中怎么来看这个外搭的效果。 来， 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其实就是我想先采访一下泽华，作为男生、你为什么最期待王楠用吊带来外搭白 T？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年纪可能喜欢的都是一些 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即便是时尚感的话也是那种感觉的、吊带的话可能他会觉得有点成熟， 就穿出不一样的他，是吗？ 对， 你期待看到不一样的他。 对， 嗯哼。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你的是，如果真的你看到街上有女生她把 bra 外穿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说只是外穿一个 bra 并没有， 当然不是，穿在白 T 的外面 就是普通的 bra， 不一定，它是那种款式，当然不会真正的吧，对，穿在外面。就如果是这样，你会觉得是时髦吗？ 这很漂亮呀， 是不是？ 对， 这种有一点点类似 bra 款式的这种小的外搭小吊带、它是有这样的一些比较贴身的效果的，搭一件最普通的白 T 就会让觉得说啊，这个女孩很敢穿，很有想法。 但是你刚才问到我在想，如果是真的 bra 的话，会不会也还挺特别的？如果你搭配好的话， 但是要分款式 啊。 其实你看，像这位非常高阶，就是肯豆本尊。肯豆嘛，本来他的那个街拍就有非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是。 他穿的，他选的这一件非常清凉的外搭是纯蕾丝半透明的，吊带非常的细，其实这样搭起来也会觉得很好看。 是。 你并不会觉得那是一件内衣。 那是因为它里面这个白 T 也是短短的。露出一截小腰，如果是正常的话就不好看了吧。 对，它搭配这种材质特别轻薄的， 嗯哼， 做工非常精致的吊带外搭的时候，你里面的白 T 一定不要再有任何抢戏的成分， 嗯哼， 纯白是最好的， 而且长度一定要拿捏好。 对， 包括你看它有个外套，如果没有外套的话会不会有点奇怪？ 不会，绝对不会奇怪。但是其实如果你里面穿的是一个短的 top 的话， 嗯， 其实外面是非常适合搭这样的一个长款的外套的，因为这样会更有层次感。 是， 里面的衣服到肚脐以上，但是外面的衣服是长到比胳膊更长，或者是到膝盖的那个长度会更好看， 又霸气又时尚，男友也不会觉得说你想干嘛。 对，刚才我给到王楠的那一件外搭呢，其实就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件吊带，颜色不同，但是款式都是领口有蕾丝做装饰， 然后全身是丝质的。 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睡衣室的这一块，会不会有真的有很多朋友就去拿自己的睡衣拿出来穿，也得有要求吧？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当你的、只要你的睡衣符合我刚刚讲的领口有一些设计， 领口有设计， 对，有一些蕾丝边的设计，全身是丝绸的材质，垂坠感比较好，千万不要用那种棉质的。 嗯， 如果你要选择领口有蕾丝边的，如果是棉质的，可能就会很奇怪。 好像很多女生喜欢肉色的那种，那种好搭吗？ 肉色的， 肉色配白色， 肉色也好搭，也好搭， 但前提你皮肤得白。 对，但是没有黑色那么的百无禁忌。 哦， 嗯，同时其实这一款也是，这款其实是串珠的设计，亮片的设计，但它做的整个款式也依然是那种内搭，吊带的这种款式，就配这种的类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好像对内搭的 T 恤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哎，王楠已经来了，王楠，你现在我需要帮你调整一下你的衣服，你先站到表演区。现在王楠已经穿上了这件外搭的吊带，然后里面搭的是我配的平肩的一字肩的， 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了。我以为会显成熟，但结果出来的画面感觉还是清新少女风，个人气质的原因吧。现在原因呢，再给它进行调整，看怎么样可以把刚才搭配的这样的一个平肩的白 T 配上一个内衣外搭，然后给它搭配出更好的效果。欢迎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潮流梦工厂进入。 其实我觉得这身的穿搭的问题在于底下如果搭这个牛仔裙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换成 会好一些吗？ 换出来就有点太长了，就腰线就不能提升了。如果换成牛仔短裤的话，可能效果就会好很多。 嗯，是这样， 对吧？ 对 对，因为上身的这种穿法本来就有点离经叛道，如果下面穿着一个有乖乖女这种痕迹的短裙的话，就会觉得上下就有点奇怪。所以我们想要通过上身的穿搭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选择这种有睡衣风的这种丝绸质地的吊带的话，你可以更大程度的去裸露出它这个细肩带的位置。那怎么去裸露这个部分，就是用你里面内搭的平肩的设计来体现它这个细肩带的存在，这是一个小 tips。 然后刚才泽花提的一个问题说，如果衣柜里面有可以符合要求的睡衣，是不是也可以外搭？ 对，刚才王楠这样把那个你的这个短牛仔裙放到外面的时候，你看就这个样子，从镜头当中看很有种服务员的感觉。我这桌吃完了，把这桌清理一下，谢谢。 其实刚才王楠，因为我给他的是一件短的吊带嘛，我今天其实还带来了一条长款的，其实就是睡裙，是一个睡裙的品牌。就完全，如果他单穿就是一件还不错，可以展露相，就身材较好的女生爱穿的，在家穿的那种睡裙。但是如果他搭在白 T 外面的话，是完全可以出街的。 就底下什么也不用再穿了是吗？ 不用啊，它这个长度就是裙子的长度啊。 哇哦， 好，我们也让王楠去试一下，这件可以直接套在外头，就是 那可以把这个牛仔裙退掉哈。 对，把牛仔裙退掉，你可以去到就角落里面，对，直接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其实吊带裙外穿这个事情这两年也还挺时兴的，不仅是这种睡衣风的吊带裙可以外穿，可以直接套上，你把那个外面的吊带套上就可以，先脱了然后再穿这个就可以。对，泽花你在这儿守着吧，所以一会儿王楠还要过来。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现场换装。我们正在尝试的是白 T 配上睡衣风或者是吊带的外搭，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匹配。我们现在尝试的两款睡衣风的外搭都是细肩带的，有领口有蕾丝设计的，所以因为在领口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设计，以及吊带的本身非常的精致，所以我们选用的是平肩的一字肩的白 T， 可以让肩部的位置显得更明显一些。这种穿法很适合锁骨漂亮的姑娘。 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很多女生在这个选择睡衣上，她其实是很想买一些质量又好、价位有些贵、 然后呢品质又很不错的， 对， 但是自己又觉得有点那么一点点浪费，毕竟只是在家里可以穿。 所以现在就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把你家里面好看的睡衣穿出来， 太划算了呀。 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两年睡衣风大肆流行之后，有一些套装的睡衣也是丝质的、 啊、对， 包括很多品牌都出了那些花纹纷繁复杂的那些衣服，其实你如果把那样的睡衣穿出来还是很考验你的时尚功力和本人气质的。 嗯， 就是那种成套的睡衣穿出来的时候，就会大家一眼就说哎你穿着睡衣出来了，很难去平衡这个感觉。但是这种吊带的睡衣风的衣服反而会更好搭一些。 是， 王楠现在已经换好了，可以来到我们的表演区，我帮你调整一下。瘦的姑娘怎么穿都好看。 我看里面还有一个牛仔裙，完全看不出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长的睡衣裙直接外穿，刚才你还调整了一下。 对， 你调整的是， 调整就是这个肩部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衣服弄得更服帖一些、啊、对，把带子露出来，你看现在你可以转一个圈给大家看一下，前后左右都是有小设计的、嗯、就是那种俏皮感，把这种睡衣本身的性感的风带成了那种俏皮感， 但同时它那些小蕾丝的设计还是有那种小性感在的， 反而会比你贴身穿效果更好，我觉得。 对， 因为如果贴身穿可能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实现没有一丝赘肉，但是如果有个白 T 搭在里面的话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了。 是的，而且什么样的发型我觉得都不错、嗯、 是。那接下来我依然还有一款睡衣是我想要尝试的，但是比你贴身穿效果更好，我觉得。 对， 因为如果贴身穿可能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实现没有一丝赘肉，但是如果有个白 T 搭在里面的话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了。 是的，而且什么样的发型我觉得都不错、嗯、 是。那接下来我依然还有一款睡衣是我想要尝试的，但是要不就不让王楠尝试，我去尝试吧。 好呀，王楠这两款 可以先展示给大家看一下，让王楠展示给大家看看，看上去是很可怕的一件， 我的天哪， 看上去有点小 secret， 但是其实这样的衣服穿上去会很好看。 这是睡衣吗？ 这是内搭。 这是内衣。 对对对对对， 这是内衣啊。 对对对对， 就里面不用再搭什么，直接这样穿的。 不还是要配在白 T 外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白 T 呀、啊、不能抛弃白 T。 看起来非常的有猫女的感觉。 好，那么我们现在把场子交给泽华和王楠，我去换咯。 好的哟，也是拿了一件白 T， 然后拿了一件短裤。 对，牛仔短裤白 T 和我们刚才说的要外搭的内衣。 好，期待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教一下大家如何把普通的一件白 T 穿出不同的层次感。刚才呢王楠试了两件这个睡衣式的外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款？ 嗯，我还比较喜欢就是这个长款的。 你喜欢长款？ 对对对。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那个短款下面还要考虑就是搭配什么呀，然后或者什么，这个长款就很方便，然后一下子、嗯、然后搭配什么都比较好。 你之前没有这样搭过是因为不知道还是就是觉得不太适合？ 之前是因为就平时可能比较随意那种嘛，然后就、 啊、 可能觉得穿着舒服或者怎么着，然后一个背心儿或者是一个短裤就出去了 啊，就不太追求所谓的时尚穿搭。 对， 对， 对，有时候会就是不太追求。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示范的这两种方式其实对于像王楠这样的不太追求时尚穿搭女生而言也是特别好搭配的，就是一件普通的白 T 嘛，当然如果把这个锁骨露出来最好，再配上一个漂亮的而且这个垂质感还有这个本身的状态不错的这个睡衣，你拿出来穿搭出来的效果才更加的时尚。你之后会这样穿吗？ 嗯，可能会尝试了。嗯，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就是没有改变你的气质。 哦，是吗？ 对， 可能是今天这双就穿了一双小白鞋，然后对。 你会希望通过这样的变化让气质改变吗？ 就我有时候就是还挺希望就去改变一下自己就是气场 啊或者气质这种，然后也希望通过服装能改变一下。 嗯，这是我们教的第一种方式。其实白 T 你平时觉得是好搭的还是不好搭的？ 我平时就很喜欢这种就比较简单的白 T 啊黑 T 啊，我觉得就很好搭。 现在裤子呀包括这个裙子，男生的很多裤子越来越复杂。 嗯， 越来越复杂的裤子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搭配一个白 T 是最简单的。 嗯， 它不容易出错。 对， 但是呢搭配一个白 T 你会觉得觉得好像如果只穿这样少一点， 好像有一点就是太空了。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佩戴各种各样的配饰吧，通常我觉得不是很好搭一个特别合理的。 嗯，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教一下大家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的改变。 我 样的白 T。 我好期待袁一姐回来是什么样子。 同样的设计风格在她身上就不一样的感觉了，在你身上有那种清新的状态，在她身上就有宁心儿本心儿的。好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再看一看。哇， 为什么空气突然安静了？ 我也在想， 为什么空气如此安静？ 我们把镜头切换一下。 现在就是我上身游下，我其实我本来是要拿一件短的白 T 去搭这件就是内衣外穿的。 我刚才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长了这个白 T？ 不，但是我在试衣间后来看了一下以后，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长度，外面的里面的 T 恤不能太短。 因为 它这样 坠肉是不是？ Never， 不可能的，不存在。但是是因为我觉得要体现出这个腰线的存在的话，其实里面这个内搭稍有一些长度，反而可以让大家觉得说视觉更加上移一些。但是如果里面搭一个短的 T 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在想，你这个如果搭一个长一点，就你刚才的那条裤子的话，会不会效果更好啊？ 你们觉得配长裤更好吗？ 然后这样可以挡到连在一起的，你把这衣服塞到里面去， 塞到里面去， 然后配了刚才那个长裤。 你们现在视觉上是觉得很不适应吗？ 视觉上感觉有点奇怪，要不然就彻底让裤子消失，非常长的那种，这样的话也有点奇怪。 这样很奇怪，我觉得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我觉得这种穿法是一定要就是造成一个高收腰的效果，然后下面的衣服的下摆是要露在外面的，这个衣服的下摆不能把它收起来。 你配旁边那个裙子会不会很漂亮？ 不行，这个重点、老师告诉大家重点只能有一个，如果上下都是重点的话就会很忙乱很慌乱。 那把长裤比一下呢？ 行，我的那个长裤是个重点。我那条长裤的颜色太重了，所以当你这样穿的时候，一身只能有一个重点，所以下面的裤子就是一个搭配而已。 黑色的， 对， 长裤放进去。 为什么非要穿长裤？不，听我的，这个的穿法一定下面的下摆要露出来，不要塞进去。你想，如果你把衣服塞进去，从这儿到下面又是一截黑色。 可能离得太近， 中间就露了一条白色，这感觉不像是露出来的白肚腩吗？ 我们站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首先是不是从视觉上并没有觉得很可怕，对不对？ 没有，对，侧面背面还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穿搭法的话就得有鞋跟高一点， 对， 显得腿更长， 需要一双高跟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镜头是俯视的镜头， 对， 所以会显得我们在表演区的嘉宾们的腿没有那么的长。 王楠在旁边对于这件衣服很不安全，他一直在往上提，这样袁一穿就会使劲往下拉。 这是我们首先介绍给大家的白 T 搭配的是就是内衣外穿的穿法，展现了三种、不管你的衣柜里面是有长款的睡衣还是短款的睡衣，还是像这种可能你觉得买回来只是觉得好看但是你又找不着穿的机会、那现在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穿了。就当我身上的这种内搭拿出来当外搭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自己本身的一些做工是要足够精致的，就不能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出很多粗糙的线脚在里面，那样可能就会给你整套 look 就减分了。 那里面的那个白 T 领口啊，包括那个设计材质啊，有要求吗？ 我觉得还是要纯白更好，跟睡衣风来搭的白 T 最好是纯白 T， 不要加任何的 slogan。包括像我这件其实也只是因为有点半高领，然后领子上面加了一个 logo 的话其实就还好， 对， 所以在整个身体的部分最好不要有图案。 如果像王楠那种一字领的话，这样搭配是 OK 的吗？ 对，其实是 OK 的， 也 OK 哈。好的。 你说我身上的这件搭配它的一字领吗？ 对， 我觉得不 OK， 因为我的这个肩带是属于比较宽的，它的这个肩部是需要里面有内衬的，如果没有内衬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 里面那个白 T 我觉得领口就是正常的领口，太大太小都不太好看。 对，正常的领口，或者其实 V 字领不行， V 字领和这个外搭的这个领就冲突了， 对， 重复了，所以还是圆领，正常的圆领，最简单最便宜的那种白 T 就可以。 OK。 时间到了下午的5:53，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先往下再说一个？ 还有4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先预告一下，说我们会选择的是白 T 搭配蓬蓬裙吧。 刚才那蓬蓬裙很好看，前面那个设计。 对，白 T 搭配蓬蓬裙，其实今天我搭的这个蓬蓬裙是本身有一些小设计的，它是一个牛仔短裙，然后外面做就加了一层白纱。其实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有普通的蓬蓬裙的话，效果就已经会很好了。我们让王楠吧，要不去换一下这条裙子，然后一会儿再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看我们现场的效果。我这边这样，我去穿这个蓬蓬裙，然后王楠来穿这个亮色的长裙。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穿法是白 T 下面搭一个大面积的亮色的长裙，王楠带来了一条这个裙子，我带来了一条这个裙子，让泽华挑一下两条，你想让他穿哪条吧？ 我想让他穿美人鱼那条，那条穿不好很容易变成笑话。 好，那我们一起去换喽。 来吧，听一首歌曲，算什么男人？ 那条绝对不是笑话。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改变，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万白丛中一点红的那个红泽环。 就是今天直播间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穿白 T 呗？ 对， 嗯哼，我们也欢迎一下在表演区的收割儿王楠，他现在已经换好了新的一套 look。一会儿我们来讲解一下他身上这套路到底有什么说头哈。你先总结和回顾一下刚才教给大家的白 T 可以搭 bra， 这个女孩就会很有想法。至于这个外搭的这件吊带也好 bra 也好，可以怎么去挑选，有很多种款式。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相对保守一些的款式是完全 OK 的。 嗯， 其实这种穿法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可以显你腰细 啊， 特别显腰细。那像你本来身材就很好，腰上也没有赘肉的话，也可以学肯豆这样穿一个特别特别轻薄的外搭，然后还把腰部分给露出来。 其实你看肯豆这身的话，它已经是提到胃的那个地方了， 是 任何人提到胃这地方基本上都没什么赘肉了。 不，它露出来的是肚脐那一块，是肚腩 的。 露 的还是腰是吧？ 对。然后继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相对保守一些的穿法，你可以选一个吊带的睡衣， 嗯， 领口是有蕾丝的设计的，然后全身是丝绸的质地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穿法，配短裙啊，或者但短裙不要配那种特别乖乖的百褶裙啊，什么牛仔小短裙啊，像他这个模特选的是皮裙，就会放荡不羁一些。包括刚才王楠现场展示的，如果你配牛仔短裤的话，就会比配牛仔裙要好很多。 周末聚会的时候，这身穿搭还是挺不错的。 是，包括像这样子的黑色的短搭，然后配一个黑裙，其实也可以。 这个日常通勤穿就可以。 对，而且就这种长度的外搭，吊带外搭穿的时候，下面的这个衣的衣角一定要露出来。 嗯 嗯。接下来还有包括我刚刚现场展示这种材质可能相对更加的轻薄以及更偏向 bra 一些的这种设计， 嗯， 其实搭配在白 T 外面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 这样的内衣其实如果不这样外搭的话，在家里就是放到衣柜里， 放在衣柜里好看，对，很少穿，因为不太实用。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第一种白 T 可以轻松赢很大的穿搭方式，就是用纯白色的 T 恤，最好是纯白色哦，然后去外搭一些你以前可能找不着更多场合来穿的睡衣或者是 bra。 接下来我们要尝试到的就是王楠身上的这种穿法，他身上的这种呢我统称为白 T 搭配大面积的亮色长裙这种穿法。因为 你首先夏天你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很干净， 嗯， 然后你的夏装下身的衣服如果搭配一个大面积的亮色的衣服的话，就会有提亮的效果，远远的远远走来就很抓人眼球。 嗯， 那我们来看一看王楠身上的这一条裙子， 它这条裙子在太阳光底下会反光的那种吧， 是那种美人鱼鳞片的感觉。 对 对，是一种有点金属这种材质的感觉，但其实如果你伸手摸的话是那种就很轻的材质。 你看在这个灯光下它都会各种各样的发光，完全不想看它的脸，注意力全在裙子上。 这个去聚会就完全就轻轻松松的就变成头号人物， 哎， 很心机的一种穿法。 是， 同时它本来其实是个粉色，并没有多抢眼，但是因为加入了金属的质地和光泽，就让人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最好一点是这样搭配，它不浮夸， 并不浮夸，并浮夸， 对，浮夸， 并不浮夸的大咖。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穿搭，像你可以如果衣橱当中有这种亮色的，哪怕没有金属色系，这种橘色的大长裙也可以拿来穿，嗯，然后包括像这种紫色的，因为今年 party， 对，今年其实我们刚才上期节目也讲到了，2018下半年的流行色当中电光紫依然是在其中的。 是， 如果你觉得上到上衣来穿紫色很难 hold 住的话，你可以像模特一样选择一个紫色的大长裙来搭配白 T，同时像这种橘色的鱼尾裙看上去很浮夸，wow，但是这个日常就不太实穿了。 这种鱼尾裙如果不搭白 T 的话还真的挺难搭的， 很难搭，但是你可以选择这样的配色， 嗯哼， 不一定是这个款式，以及像这种百褶裙， 这种百褶裙最常见的生活中 最常见，而且我不建议大家在穿这种亮色大面积亮色的这种长裙的时候搭配高跟鞋， 嗯， 因为这样可能会显得工气太足以及太过正式。 嗯， 你就可以选择像王楠现在这样穿了一个小白鞋， 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的女孩，其实是心机很重， 而且关键是你大步走起来的时候就是可以脚下生风， 对， 然后你那个裙摆就可以飘起来， 对， 就很潇洒。 但如果你是贵人或者答应的身份的话，敢穿成这样在御花园当中走，活不过一集。 王楠说话可以对着话筒说呀，王楠现在给自己身上这套穿搭打多少分，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自己是 OK 的吗？这样穿 我还是觉得我就是鞋这方面吧，我还是就是觉得会换一个纯白色的。 你现在这鞋不是白色吗？ 就是，但是它会有就是前面一些边儿的那个装饰。 我觉得没问题，那个装饰完全没有问题，你对自己要求很高，你穿的应该是 Converse 的经典款吧。 对对对 对，就这种经典的白色的帆布鞋，然后加了一个红边而已，那我觉得是 OK 的， 嗯，确实是很漂亮。 嗯哼，而且这种小姑娘，不管是小姑娘还是怎样，像我这样的 老 姑 娘， 对，就这么穿的时候，底下穿一个小白鞋、平底鞋就会很好看。对，接下来我自己刚才也去换了一套，也是我很推荐给大家的，在夏天可以配白 T 的。 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你说阿姨们可以这样搭配吗？ 阿姨们，你说阿姨是指什么？ 就是50岁左右的这个阿姨朋友们，这样搭配的话 OK 吗？ 你说白 T 配下面的 亮色的 长裙吗？ 对，因为阿姨们上年纪很喜欢亮色的。 我觉得可以，既可以满足他们亮色的这种心情， 嗯， 然后同时又不会穿的就比较俗气。 那就是头饰跟首饰一定要选好了。 对，就越干净越好。 对，不要全身的都是发光的布灵布灵。 啊，对对对对， 该你了。 就是阿姨们可以不要选择这种金属色泽，可以选他们喜欢的大红大绿。 OK， 嗯， 说到这个大红大绿，接下来我们这位呢也很漂亮，这个裙子简直太加分了。 对，刚刚那个袁英姐换完之后，然后我从后面 给她音乐，给她 看到的时候特别像婚纱这种感觉，就很好看。 你结婚的时候送你啊。 可以啊。 哎，不走秀啊，给音乐之后不走秀吧。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这一条呢，我刚才也说过了，就本身它是有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是牛仔短裙外面加了一层蓬蓬纱，所以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亮点了。哪怕你家里面没有这种的设计，其实直接是一个就是这种单层纱的蓬蓬裙， 就可以把自己家里不要那个窗帘给缝上。 搭配白 T 其实就会很好看，就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蓬蓬纱，裸色的也好，这种白色也好，黑色的也好，最常见就是黑色嘛， 嗯， 什么颜色都可以，甚至是如果是那种单层纱的话，你会说那我没有办法直接当裙子穿呀，那你就可以里面加一个收身的牛仔裤 啊， 九分的那种穿到脚踝的这种牛仔裤，然后外面加一层纱，就会像去年迪奥那场秀场的时候刘亦菲穿的那个裙子，因为去年他们家主打这种蓬蓬纱嘛，当时刘亦菲穿的就是收收的牛仔九分裤，然后配上一个外面的纱。但是如果你里面穿裤子了，我会建议你脚下要踩一个高跟鞋，这样可以把你的下身的比例拉得更长一些。但是如果像我是这样穿的，里面是短裙，外面是蓬蓬纱的话，其实对于鞋子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就可以像我这样懒人的穿法，穿一个跟相对平一些的衣服就不是鞋子就可以了。 你这种搭配方法，再配上你这个烈焰红唇，非常像那种毒皇后。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白雪公主，这颗苹果是为你准备的，给本宫吃下。 你看你这么老，学着您现在的声音音调。你的上衣也是自己有个特别设计啊？ 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裙子本来是就是中腰偏高一些了，所以它腰线本来就提升了。那你如果把衣服塞进去呢，可能会显得有点太古板。 是， 这种小裙子，这种带蓬蓬纱、有牛仔元素的，就会很朋克。所以你就可以把衣角一边给卷起来，又是可以提现提高你的腰线，同时呢，隐隐约约露出一小节，没有赘肉的腰，没有赘肉的腰。 女孩子的内在语啊，都是需要解读一下的。某些人呢，就最近健身练的比较勤快了，然后才刻意的要露出来，还不露多， 露一点点就好， 因为露多也没法看。 对，就这样卷起来就好了。对， 但这种露一点点的方式适合所有人。露一点点不会有任何的什么 对，而且其实这个衣服的啊，不是这个裤子的高度，它是在肚脐以上的。就像刚刚泽华说的，露出来这一个部分其实是胃的部分 啊， 没有人胃上会有很多肉的。基本上 如果有的话，欢迎报名，我们要愿意请你上节目。 好，这是配蓬蓬纱的一些穿法，这是我们现场展示的。接下来我要让王楠去穿搭他自己带来的牛仔裤。然后同时呢，我也要去到主播台跟大家再来看一看蓬蓬纱的裙子还有哪些的穿法，跟大家通过图片来讲解一下。 普通的牛仔裤配白 T 吗？ 不是，背带裤。 哦，背带裤。 他今天穿了，他今天带了一个浅色的，你可以搭自己的那件白 T， 我觉得可以把这件一字肩一字领的这个白 T 恤给换下来了。好，我现在要回到主播台了，也期待一下王楠的新造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直播。今天现场大换装，教给大家在夏天的尾巴的时候怎么样再次去把你的白 T 恤焕发出新的荣光，怎么穿搭可以轻松的赢很大。刚才我现场示范的是白 T 配蓬蓬裙，蓬蓬裙有很多种款式，蓬蓬裙真的搭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禁忌的。比如我们看古力娜扎穿的这一条， 它里面是配长裤， 它里面配了一个长裤，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吊带的蓬蓬纱。 哦，上面也有， 对，是一个裸色的颜色，接近肤色。然后呢，里面穿了一个稍稍收身一点，没有那么 oversize 的小白 T。下面穿了一个牛仔裤。本身如果白 T 配牛仔裤就是一个安全的穿搭方式。如果你想再多加一些元素，加几分的话，那你把这层纱穿在外面以后，立刻整个人就不一样了，焕然一新， 感觉不一样。 对，接下来这种也是很好找的一些材质，就这种就是半截的那种纱裙。记住的是里外的层次感，里面的裤子最好不要比外面长太多，像这个模特这样，里面的牛仔裤比外面的纱长出一小节来是 OK 的。当然里面的裤子如果比外面短的话，你要么是短裤，就是热裤的长度，要么就也是短这么一小节。 颜色方面呢？ 颜色方面、就 是、如果 是 白裤子呢？ 我觉得不要穿白裤子，因为这个纱本身就是裸色的， 对， 就偏白色的，但你一定要制造出层次感。所以还是要人能够通过这层白纱看到你里面穿的这个牛仔裤，最好是那种偏蓝色的水洗牛仔裤会比较好一些。 大红大绿大花都不太好哈。 当然牛仔裤还是简洁为好，你可以在 纱的这个层面上有一些刺绣或者怎么样，这个小细节没有关系，但是裤子上最好是剪辑的。这个的裤子的长度和外面纱的长度的配比就有点类似我们讲过秋冬你在穿大衣的时候里面穿那个裙子或者是裤子和外面大衣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就长短不要超过两寸左右。 好的。 接下来像这种黑纱黑蓬蓬裙是最好找的最常见的，这种黑蓬蓬纱一旦穿上以后就立刻变成了朋克女孩。而且这种黑蓬蓬纱本身就有很多层，蓬松的效果也特别好。 对， 你上身如果穿得太过隆重呢，就会让人觉得你很奇怪。所以这个时候搭配白 T 是最好的效果。 来一段 Tango Tango， 或者再加一个黑色的 choker 去呼应一下，就会很好看。 如果是宫廷风的那种，就是欧洲宫廷风的大蓬蓬裙呢？ 现在很少有那种 有一个圈的那种， 就是像新娘子里面还要加一个钢圈给撑起来， 对， 太夸张了吧？没有必要， 但那样应该也是好看的吧？ 带个裙撑吗？ 对呀、啊， 我觉得婚礼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么穿，就下面 你说新娘本娘吗？ 新娘本娘上面只穿白 T。如果我有机会再结一次婚的话，我可能会挑战这样的穿法。 跟你老公联系。 继续来看啊，还有其实白蓬蓬裙也是有不错的效果的，上下都是白色、上衣你看按照我刚刚的穿法把它给系上去，露一小截腰、就整个是白雪公主本人， 是， 而且下面你看脚踩的就是普通的小白鞋， 很漂亮， 没有什么问题，清纯。当然蓬蓬纱也可以选择黑纱，这种薄一些的层数比较多的黑纱， 这个裙子它就已经蓬起来了， 对，本身就蓬起来，所以越是蓬的裙子你一定要尽量让自己的腰线更提高一些、这样就可以显腰细以及显瘦。好啦，蓬蓬纱的穿法跟大家汇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王楠，他现在已经换好了背带裤和白 T。 哇哦，这是学生妹本人啊， 就非常普通， 对，就是学生妹，但是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乖乖巧巧的，是那种让老师会很放心， 每到夏天的时候少男少女们很多都会这样穿。 但是我会觉得说虽然是白 T 配背带裤听上去是非常百搭的一种穿法，也很简单，可是如果你把里面的白 T 换成像 Taylor Swift 这种短 top， 哎， 露出一截腰的话，这一身就是时髦本尊了。 是。 那好，毛楠作为一个学生，他可能说了，我不想这么的暴露。 你没有看到他刚才玩自己背带的那个样子，这样 就很俏皮，是不是？ 可能女生 就很多 上了年纪的女生就会想扇死他。 很多人都会就是把那个背带 啊， 只背一边，然后放下来一边。 你一定要把一边放下来。我本来也想去给你调整，那既然你自己误导了，那就把它放下来吧。穿背带裤一定要不正经的穿， 分吧，如果你今天就要走那种学生风你就正经的穿， 对， 时尚风的话就不正经的穿。 而且王楠，你要把你右边那个在左边那个在肩膀上的那个背带，左边在肩膀上那个背带，它左右不分呢，再放的这儿长一点，松快一点，别那么可丁可卯的穿着。上面的那一截儿，上面那一截儿的这个布一定要稍微松快一点，才会显得更加的随性一些。那现在正在调整自己的背带。 你看时尚的趋势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怎么穿父母都会说你怎么这么好穿衣服的，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是 那个时候超时尚的，真的，时髦 巾，包括校服， 对， 甩袖子之类的， 对， 对，校服就是爱穿那种大的，就超大的那种， 现在那种 oversize 都在学我们以前， 对，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所以叫 old school 风嘛。黄楠，你整好了吗？我看看，你还可以再做一个处理，因为你之前背带裤太基础款，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裤管的外沿往外卷一些边儿，就把它做成一个边儿是梯形的，大腿内侧是长的，外侧是短的，直卷外面，能get到我的意思吗？那我来 给你卷，没有没有， 我来给你卷。 还有那个 T 恤其实也可以稍微的卷一卷。 对 T 恤我觉得这个背带裤可以搭一个里面就是那种稍微短一点的然后紧身的那种 袖口卷一卷，我觉得男女都非常的适用，特别是男生，如果你有一点肌肉线条的话，这样完全还可以秀出来。 其实男生如果要穿背带裤的话，你又有肌肉线条的话，里面完全可以穿那种背心儿，不需要穿白 T。 上班的时候最好不要这样 穿，卷一卷露出来都是赘肉。 你说那些男生还在说你自己？ 我自己。 现在是在卷这个牛仔裤的下尾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学一下哈。 其实这是有一个就是小 tips，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如果只卷一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条腿。我们之前在讲到说穿 怎么选，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怎么选牛仔短裤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这种长度的牛仔短裤怎么样去避免平庸，怎么样去避免让你的腿显得不够细，就是在选的时候最好选择它的剪裁是内长外短的，有一个这样的斜线，就像这边一样。来，王楠往前稍微站一些，来站直，我们来看一下王楠现在左右两条腿，这条腿是我卷过的边，你把手叉腰，对，立刻就是右腿比左腿要长好几厘米吧， 对，而且线条也很清晰， 对对，是的。所以如果你衣柜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裤子的话，你可以自己动手去卷一下，很轻松，五秒钟就可以完成瘦腿的效果。 它是正常的卷吗？还是要 就是正常卷，可以推一个侧斜镜头， 外侧要多卷一点是吧？ 对，只卷外侧就可以了，把内侧留着，这样就可以制造出一个斜边的效果。 哦、那这样走路会不会走着走就掉下来？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轻易掉下来。但是你要实时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裤边。 嗯哼，王楠侧身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手拿开，叉着腰，叉着腰，对， 叉着腰真的是老一代的女生朋友们。 但是你要露出这个线条的话，那你就只能这样啊，对啊。对， okay, 就是 这位佳丽很漂亮。 嗯，是翻牌子了吗？还是要驱逐出宫？ 可以考虑一下，看看这个上半身哈。 嗯哼，这就是普通的白 T 恤，配上这种就是背带裤或者是背带裙，其实有一样的效果。然后穿起来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哎、 但是背带裙可能变化的可以更多一些，像款式上可以选择一些条纹呐、啊、波点呐、啊，更少女系，然后材质也会更多样一些。背带裙可以不只局限于牛仔款的，就是那种布艺款的，其实也可以。 今天这个身上穿的这一件白 T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普通？ 我觉得是 OK 的，是很百搭的一件，对，很基础款，就没有什么禁忌，没有什么太容易出错的地方。 如果领口再大一点，可能会更时尚一些吧。 我倒是反而觉得不需要领口大，就这种最基础的螺纹锁边的领口是搭很多衣服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它如果胸前没有这个 slogan 这个部位的话，这件白 T 搭配我刚才说的内衣外穿的那些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嗯哼， 接下来我们要尝试最后的一种穿法了，就是在白 T 外面加一个腰封。 腰封， 对，我今天带来了一个腰封，提示大家一下，腰封的存在也是跟内衣外穿有点类似，它可以极度的让你瞬间的显腰细。 嗯哼，有种哥特风的感觉。 对，王楠去我那个包里找一个腰带拿出来。其实有些我们的观众可能会说，那我家里没有那种宽腰带，是不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嗯， 就是那根。对，我今天也拿过来一个腰带。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用腰封来搭 T 恤的话，一定要选择宽的腰封，不要选择像我手里这种宽腰带，因为收腰的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越宽越好是吗？ 越宽越好， 像一条大河一样最好。 腰封最好还是选择就是这种系带式的 啊，好， 就有点像是就是中世纪欧洲宫廷风，他们会把这个对束腰的那感觉，他们会把束腰的系带放在后面，咱们现在把这个系带放前面就可以了。那在选择 T 恤的时候呢，我因为衣柜里面没有太素色的长款 T， 如果你的衣柜里或者你男朋友的衣柜里有这种长款的白 T 的话，就可以拿来用了。 你这件长款白 T 在街上很容易遇到，然后通常穿的都是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是通常大家如果手里有一件这种长款的可以遮住臀部的白 T 的话，就会选择下半身失踪的穿法， 对， 直接一穿，然后里面穿一个牛仔裤就 OK 了。 对， 这样穿当然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的身材不够凹凸有致，不够玲珑的话，就会显得你整个就是一个垂直的状态，而且因为它的衣角通常会遮住臀部，会显得你的腿有点短。 嗯哼， 如果你的腿不够细不够长的话，就会很容易显出你的劣势，所以我不太建议身材不够高挑的女生直接选择下半身失踪的穿法，反而可以身材娇小的女生可以来借鉴这种长款的 T 配上腰封的穿法。 嗯哼， 我们来请王楠试一下吧。王楠可以把 王楠作为身材不娇小的女生代表，可以感受一下。 她是属于身材娇小的女生哎， 但个子高哎。我觉得你说要个子稍微低一些，像王心凌一样的那种。 哦，那也 是那就会更有效果了。对，我们俩都属于标准身高，非常标准的那种。那我想想，你现在怎么换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牛仔裤的这个背带给撤下来，然后 就把它当做一个内搭裤子就好了，然后把这个套在外面就可以，还是说你去换一下？ 还是去他那个涮工桶的地方换一下吧。 好吧，你去换一下涮工桶，他是新九库的奴婢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可没有说。 那涮工桶是什么？哪里还可以涮？那我先回到主播台跟大家讲解一下穿搭的方式吧。 来吧，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以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锁定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刚才略过那一个部分，除了搭背带裤以外，背带裙的一些可以当做范例的穿搭，比如说古力娜扎，就她很简单的，她这种身材就是随便这么一穿，很保守的穿法，依然就会觉得很好看，搭一个棒球帽就好了。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黑像个红苹果。 当然像高圆圆这样选择这种比较款式特别的背带裙的话，效果也会很不一样，就多了一分内敛和内秀在当中。 嗯，对，有点熟女的气质。 是，像这种材质的，像 PU 或者是皮质的背带裙，那因为材质的特殊感，就会让人觉得，哎，你这个白 T 配的这个背带裙还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发型也是值得参考的，刚才那个发型， 就丸子头， 披肩散发的话应该就不太好， 对， 出不来那个效果。 对，你在说王楠吗？ 啊，对，或者是配一个那个发带。 对，也可以。就总之，其实背带裙本身的材质就已经赢了，所以大家就会就是觉得你的穿搭是特别的。 嗯， 接下来也可以像 Oliver 穿的这一件，选择这种横竖条纹混搭的这种款式。搭配其他衣服呢就太复杂，因为本身背带裙的元素就已经很纷繁了。 嗯， 那搭白 T 就刚刚好。 这种风格的话，我觉得那个准妈妈们可以参考一下。 哎，真的，我也说到这儿，我想问你，就男生真的会觉得穿背带裤和背带裙就是怀孕了吗？ 国内的很多准妈妈们会这样穿， 是因为这样穿方便， 对， 不需要再去选腰围很大的裤子，因为很多背带裤、背带裙这腰间的纽扣是可以调节的， 对。 但是你这样就让很会穿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防辐射服、就准妈妈们会穿，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可能是受那个影响吧，现在好像每个妈妈怀孕期间都会那样穿。 我没有，我怀孕的时候没有、 你曾经也没有吗？ 没有，怀孕的时候没有。 可能那个时候你并没有什么时尚 sense 吧？ 什么呀？哎，但是啊，如果你在国内，如果怕大家误会你穿背带裙是怀孕了的话，那你就可以摒弃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没有腰身的这种背带裙、 对对对， 你可以选这种腰线很明显的背带裙，大家就不会误会你是怀孕了。 也不会，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她怀孕期间也会把自己穿得很紧绷。 那是因为她身材好嘛？太特例了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普通的女生，你可以选择这样有腰线明显的、腰身很明显的背带裙。 是， 又是条纹的元素，同时还是牛仔风， 街头， 对，街头，然后又有点复古。其实，如果你依然觉得很简单的话，你还可以用这样的材质，棉布的波点的材质，其实算千鸟格吧，黑白的。同时呢还搭了一条裤子在里面，就有点娘蛮平和的感觉。 娘蛮这个词用得很好， 就是娘蛮平衡，格子的元素加上这种肩部的蝴蝶结的元素，是比较女生的。 娘蛮为什么不用中性来形容呢？ 现在很流行娘蛮这个词、 哦、 就是其实是一个褒义，就是评价你中性风嘛，就是很时走在时尚前沿的那种状态，就是可男可女的状态。 大什么蹄子看了以后就会非常的喜欢。 大猪蹄子很喜欢魏璎珞那种娘蛮风吗？ 对对对对。 这是背带裙的穿法哈。现在王楠已经回到我们的表演区，我要去帮他搞定一下这个白 T 配腰封的。 我有没有穿反这个腰封？ 你这样穿法就是完全把那个兔子还是那个熊给遮挡的严严实实。 是这样的，我刚刚说了嘛，这件长款的 T 其实不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胸前有一个主 logo、所以其实不太适合这么来穿搭。但是因为我的衣柜里没有特别合适的长款的，大家可以选择更素净一点的白 T。这个腰封足够的宽，大概是从胸部以下一直可以到胯部的位置，全部都可以遮上。后面是一个拉链，其实很方便。前面呢是系带的效果。足够的去收紧，不要紧张哦，你的腰很细，没有问题。感觉我自己很像是容嬷嬷。 容嬷嬷现在是叫 贤妃身边那个宫女， 叫甄儿。 啊，对，娟儿， 对，娟儿， 感觉容嬷嬷年轻的时候很温柔， 很善良， 而且颜值也很高。 现在在一步一步的教这个腰封怎么打。 对，腰封先把后面的拉链系上，以后再来去调整前面的结儿。 好吧，我们给大家卖个关子吧，还剩下50秒的时间，稍事休息之后回来看一下修正版的这样的穿搭法是怎么样穿的。等会儿见。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 我里面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看一下在展示区当中的袁一和我们今天的 Showgirl 王楠他们的变化。来干嘛？你这站姿真的很老派。 你这刚有点高贵妃附体你知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说白T的穿搭，刚才讲到说用腰封来穿搭，其实腰封这种方式真的是最简单，特别适合懒人，你有了这个腰封之后，就是出门前5分钟就可以时髦出门，时髦出门了。 王楠感觉不是很高兴哎，你不是很满意吗？ 不满意吗？ 啊，满意，满意，还好。但是就你会发现这个腰封很紧很紧，然后穿上之后可能中午饭或者晚上饭要少吃一点。对， 还是年轻还想着吃饭，我们呢就只想着可以一天都不吃，只要细就可以。 你过滤掉了重点 啊， 我们问他你喜欢吗，你不满意 吗？ 他说的是 喜欢啊， 他刚才说的是还好。 但是就是腰封，因为它是这种系带的设计嘛，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如果你真的像王楠这样很爱吃，然后不想受罪的话，那你就可以系得稍微松一点嘛，无非就是比我们显得要更粗一些而已嘛。但是整体来说，粗就是这种宽的腰封，还是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你显腰细的。 嗯， 那在穿搭的过程当中 ，T 最好是选择最朴素的白 T 就好了，因为让所有的视觉都集中在腰封的这个部分。 嗯。 那在夏装的穿搭当中，可以像王楠这样直接下半身失踪，这样就不会像普通的下半身失踪那样显得腿短，因为大家会认为默认视觉上认为你的腰线在这里，胸部以下， 是， 所以下面全是腿，这就是跟你不加腰封的一个差异。同时如果你那边的天气是属于可以乱穿衣的季节的话，你也可以在这样的下半身失踪当中穿一个过膝靴。因为女生都知道过膝靴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保暖的效果，它只是一层皮质的东西而已，里面没有任何加绒，也没有什么加毛，所以并不会太 太热、如果是在换季的过程当中，你上面的一件这样长款 T 配一个过膝靴，外面冷的时候加一个长外套的话就很好啊。 冬天在室内完全可以这样穿， 对，像北京这种有暖气，冬天有暖气的室内也可以这么来穿。同时你也可以选择不穿长款的 T 来配腰封，你可以穿一个正常长度的 T， 然后下面呢直接配一个长裤就好了，最好是紧身的牛仔裤。记住的是、 可能是连在一体的， 对，连在一体，然后中间过渡是用腰封来过渡的、所以记得衣服的下摆一定要放到裤子里面把它遮起来才好。 OK， 腰封很简单，那我们现在想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腰封为什么会比一根腰带效果来的好。 对， 有些女生会说那我系一个细腰带就好了，我也可以提高腰线，视觉上面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腰封的魔力。 你这个腰带已经不算是特别细的那种了、它算是腰带当中比较粗的。这个就是把皮带系到了中间，感觉遮上了那只小熊还是小兔子的眼睛。 请你猜猜我是谁。 所以就是系腰带还不如不要系，系腰带就会很尴尬，让这个衣服整体变得很尴尬。 可能以为自己超时尚吧， 但其实并不会这样。所以就是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腰带在此时此刻配白 T 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所以还不如说你花可能几十块钱去买一根宽的腰封就好了。其实牌子和材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只要你记得买宽腰封，同时买系带款的就可以啦。 OK， 这是用腰封的方式。 今天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穿搭的方式了，白 T 还可以搭什么？ 扫帚，对了， 拖把吧，应该是，怎么是扫帚呢？ 你看这个质感，阿姨们可能会觉得拿来拖地啊、扫地的效果应该都很不错的， 应该掸灰特别好、 也可以做鸡毛掸子本掸。 这叫流苏裙 哦， 就是这种流苏，真的就是那种垂坠感特别好。虽然它颜色是米色的，但是它的这种材质上会带一些反光的元素。在灯光照耀下会显得 bling bling 的，然后你走起来这个流苏，它垂坠感特别好，就感觉你走起来下身就是波光粼粼的， 像一只可爱的长毛狗。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流苏裙、真的会让你的白 T 变得效果很不一样，可正式，可端庄，可飒爽英姿，也可时髦尖端。 那现在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穿刚才王楠身上现在这件这个品牌的这种长度的，然后这样的花纹的这样的衣服，可以搭配这样的流苏裙的吗？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因为它那件衣服实在有点太长了，搭在这种就是相对裹身一点的裙子里面会显得不太服帖，所以我还是建议王楠换回自己那件 T 恤， 普通的白 T、 对，就是或者有 slogan 什么都没有关系，就不要太过抢眼。这件 T 恤本身真的就是它的设计之初，他们家品牌的元素，也就是我穿上这件 T 恤以后你们就只看我身上的这个图案。 对 对 对 、 来试一下吧，换上这个流苏裙， 期待王楠换流苏裙的过程当中，再度的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我们现在在等待王楠去换上流苏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刚才所说的流苏裙这样一种单品到底有多大的魔力。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轻易的去尝试过这样一种单品，衣柜里面也不见得常有，但是要相信我，流苏裙这种东西真的搭起来会非常的惊艳。我们可以先找几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流苏裙其实有很多种，你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比较方便买到其中的哪一种。比如这种皮质的，然后是把裙子的下摆的一截儿剪成流苏状的，这就有点像我们有一期 T 恤就是现场动剪刀大改装的时候， 是 把自己的那个 T 恤下摆剪成一条一条的，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它是皮质的，所以它的垂坠感会更好一些，以及还有像这种的， 这有蕾丝设计吗？ 没有蕾丝设计，它只是其实也是皮质。刚才那个是属于它剪裁过程当中流苏是一种斜的角度。 哦， 那这种呢就是相对更普通一些，就是平的。 嗯 嗯，平的剪裁啊、或者像这种就有点波西米亚风， 这种其实现在挺常见的，很多品牌都有， 尤其在秋冬季的时候，这种驼色又是大行其道的。 嗯， 上衣搭一个，就是上下搭一个比较接近的颜色，然后配在一起也会很好看。 是， 包括像这种千鸟格的造型，然后本身呢裙子有一些剪裁和线条在，嗯，配上白 T 又可以上舞台，同时也会觉得说你跟那种穿着小礼服裙的非常隆重的明星还不太一样，你很有亲和力。 哎 哎，这是杨幂嘛？杨幂本人就确实是，就在穿搭上面还是很。 后面的那个翅膀是那个背景还是他自己背的？ 背景。 哦， 他不是维密秀的模特。 但他内心深处可能也有双隐形的翅膀。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学习这个模特这样穿这种黑色的，可能是麂皮材质的流苏裙。这种流苏裙呢，好处就在于它的长度会偏长一些，可能会整个加上流苏的长度会遮住你的小腿肚， 是， 但并不会显得你的腿很粗， 嗯， 因为它的下半截都是若隐若现的，下半截整个是有镂空的效果的，而在穿搭上面，你不需要像杨幂一样，因为杨幂必须是毕竟登舞台嘛， 嗯， 她会穿高跟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穿一个小白鞋，就不做作，干净又很青春。以及这条其实跟我刚才拿给王楠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我那个更夸张。 这个很适合周末穿搭， 这 样 是那种彩虹色系的金属光泽。 对 对，整个让你走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一条街上都只看得到你散发出的光芒。 你穿成这样的话，自己内心深处也是在想，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王局本局 远程一个赌苹果。 总之流苏裙配上平跟鞋，尤其是小白鞋，走起路来就是走路带风、 啊、 然后流苏也会甩得更猛烈一些， 是越猛烈越好哈、 啊、越猛烈越好，就会让人觉得你跳脱，你知道吗？ OK， 嗯，所以刚才王楠去上身试穿的那哎回来了，等等等，停，你先退回去，我们要给你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你要用那种就是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那种状态。 妈呀，真是太老派，王楠都没有听过这首作品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来吧， 来，稍等啊，我要把这个话筒都往下掉。对，好，我知道你很瘦，你就拎着裙子走就好了。他还说那个裙子有点大，稍等一下哦。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感觉就是自带光芒？ 可以说非常的失败，因为完全没有给他镜头。再来一遍吧。 啊，没有给他镜头吗？ 对，是的。 对不起，对不起，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你先消失吧。最初的是 掌声我给到王楠是有一点点违心的，我把这个掌声给到的是我的裙子。 哇，小彩旗本尊附体。哎、 我觉得就是这个裙子上身以后，不管你摆什么造型都很好看。哎 真的 是不是，就是随便一摆就是那种感觉就在，那个 feel 就在。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裙子它并不是非常昂贵的品牌的裙子。 对，我来看一下是多少钱，就是高阶品牌，大家随手都可以买到的那种品牌。然后它的原价没有打折，不是折后价哦， 嗯， 原价是 四百四十九， 因为毕竟做工还是有点复杂的嘛。 对，然后流动性已经这么好，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对， 放心，我们不是购物台，没有链接给到你。 就是其实我在网上下单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说这种材质会不会显得有点 low？ 哎，很容易做 low 了。 但是上身完全效果非常的棒，它就是那种米色带一点点金属反光的那种效果。 可能是那个王楠自身比较 low， 所以没有显得 low。 你不要这样，师妹会说你看 没有并没有啊， 师哥今天一直在 diss 我， 请不要给我毒苹果。 王楠，你自己评价一下自己上身这条裙子，除了腰围有点大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嗯，不满意吗？没有， 你说没有不满意啊？ 没有不满意，我觉得是就是挺好的。 你以前有尝试过或者想象过这么搭吗？ 我以前没有尝试过，就是这种就流动性这么好的这种流苏裙。对， 女生是不是会忍不住一直要嘚瑟？ 对，这种裙子穿在身上就很想让你随时转圈然后蹦跶跳起来。就很流动很灵动，整个气质就变得。 他如果穿这样的裙到我们家的狗狗也会很喜欢， 可能会 一起追着养。 对，穿这样流苏的裙子千万不要去养宠物的人的家里，因为你会被他们的爪子勾的满身都是伤痕，满裙都是伤痕。 但你说的对，就搭这种普通的白 T 也是很好看的， 就不做作，干净又青春。 是， 然后踩上这样的小白鞋就可以大步流星的把流苏甩得更猛烈一些，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哎，王楠，再给你一段音乐，你重新好好的来蹦跶一下好不好？ 好， 好不好？来，准备。 我的人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 非常的羞涩。 嗯哼。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少女的这种状态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在这样一种让你展示，但是你依然还是有点羞涩那种心态。 你的裙子也可以各种扭起来，你们俩要不要一起？这样你可能会带动起少女的那种。 不要了，那就显得我更像高贵。 PK 感。 显得我很坏。好了，今天节目到下午6:44教给大家很多干货，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白 T 在夏天的尾巴当中怎么样可以通过搭配的一些亮点去重焕他的新生。首先，王楠身上这种搭配流苏的材质款式的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记得小 tips 就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穿的话，不要搭高跟鞋了，穿上最舒服的小白鞋就可以让你走在大马路上、大街上，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但这个流线要好啊，如果你说这 垂直感要好， 对， 不要那种会静电在一起的那种， 对，或者是那个脱丝的也不行。 嗯哼，然后像我身上这种蓬蓬裙，也是很好的穿搭。然后包括像背带裤、背带裙，然后有一些小的心机在里面，已经教过大家了，各位可以反复的去看一下。包括内衣外穿配白 T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最适合懒人的方式，就是用一个粗的、宽的腰封系带款式的来搭配你的长款 T 恤，5分钟就可以时髦出街了。 一件简单的白 T 简直又焕发出了一个季度的活力， 感觉这个夏天我还可以再过100天， 真的。 嗯哼，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届潮流梦工厂，稍后为你们带来的会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万白丛中一点红的泽华。 再次感谢王楠，王楠你要给自己找一个 title 吗？节目结束之前。 本场年龄最小。 你这样会很招网友的讨厌嘞。 为什么？ 就网，你怎么知道网友没有比你更年轻的？ 他说本场 年龄最小。 对啊，主要在针对你了。 怎么了？不比你 没有没有没有，我主要针对师哥。 好了好了，谢谢王楠，感谢你的配合，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 风满，角色 纠缠，你的预判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观有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不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